OK， 在这一年当中呢，有一些面孔呢会让我们感动啊，有一些瞬间呢会让我们有一些震撼，那有一些画面呢会一直停留在你我的心头。那当你大冬天在被窝里不想起床的时候呢，请不要忘记，在今天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哦。那说到这儿，是不是心里边还是或多或少会有些担心呢？所以呢，一刻都不能够耽误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大家好，我是春晖。那下面呢，赶紧来打起精神，听听来自五月天的《一千个世纪》，我们来一起动一下吧。很多人都会说如今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？那相信呢，大部分的朋友都会说如今呢，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啊。 千万不要说我肤浅啊，因为呢科学呢也证明了以貌取人有的时候是科学的。跟别人第一次见面，那你首先关注到的是不是别人的颜值和穿着打扮呢？那如果一个人穿得邋里邋遢，胡子也没刮，指甲也没剪，即使再有实力，给你的第一印象也肯定会大打折扣吧。所以呢，人都是看脸的，都喜欢美好的精致的东西，给别人留下最美好的第一印象也是在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的一项技能。所以呢，听听看下面这一首歌吧，来自汪涵带给我们的《花花公子》，掌声请。 买不起阿玛尼的西服，配不上李白斯的牛仔裤，身上唯一的名牌是佐丹奴，我却愿意给你我的全部。情歌算不算数？从今天起，做你的花花公子，为你花时间，更为你花点心思。只要你说的就是圣旨，我的身上只能容许让你一个人住。从今天起，做你的花花公子，为你去的苦，就把它当作吃苦。让我的人生从你开始。掉下来的礼物，愿意花完我一生时间，花完我存折里所有的钱，为一朵花我放弃花园，我花我花花白头发都心甘情愿。我没有 Andy Lau 的风格，也永远比不上贝克汉姆，可我能毫不含糊给你幸福。你唱首情歌算不算数？从今天起，做你的花花公子，为你花时间，更为你花点心思。只要你说的就是圣旨，我的心上只能容许让你一个人住。从今天起，做你的花。掉下来的礼物，再说李白斯感情也不过如此，有对两个字，不然就一辈子。就算没福气，陪你生生世世，我会继续坚持到地球毁灭为止。从今天起，做你的花花公子，为你花时间，更为你花点心思。只要你说的就是生。只能容许让你一个人住。从今天起，做你的花花公子，为你去的苦，就把它当作吃苦。让我的人生从你开始，你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，你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。 Hot music all day long.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. OK，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啊。那最近呢，看到了一条微博是这样子说的，说天气不仅容易影响心情，而且呢还会使人的性格也发生一些变化。比如说长期生活在气候特别寒冷缺乏阳光的人呢，那情绪呢就会很容易忧郁或者是低落。长期生活在温暖很高的热带地区的人呢，性格更容易暴躁或者是激动。长期生活在气候湿润生机盎然的温柔的水乡呢，那性格呢就会变得是温柔而有机敏啊，这个是所谓的气候性格的特征吧。虽然呢我们不能够左右天气，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情的。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容貌，但是还是可以展现自己的笑容的。 所以一切的好坏都源于自己的一种心情，不管天气如何，正能量的状态是每时每刻都要保持住。所以呢，听听看来自陈楚生一个人的好天气，祝愿我们的心情也跟天气一般晴朗哦。 是谁遮住了蓝天，让黑夜走进房间，断了电，思念，我害怕这重复的失眠。嘿，是谁遮住了蓝天，让黑夜走进房间，断了电的思念，我自己对自己这么说。嘿没关系，反正有没有你都要呼吸。一个人的好天气要惊喜，就当看了一场爱情电影。遮住了蓝天，让黑夜走进房间，断了电的思念，我自己对自己这么说。天气没关系，反正有没有你都要呼吸。一个人的好天气要惊喜，就当看了一场爱情电影。爱不要矫情，反正你都不珍惜。好天气没关系，反正有没有你都要呼吸。一个人的好天气要清醒，忘了你，忘了走过的那一场电影。 OK，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楚生，他在2009年发表的专辑《冬去春来》当中的一首作品，叫做是一个人的好天气。那听完这首歌呢，我突然想到了我们曾经在写博客的那个年代哈，就是很长的那个博客。那每到年底的时候呢，都会记录一下今年都去哪儿了，都有哪些心情的感悟啊，看一看每一篇博文自己在这一年当中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心情变化。那个时候呢，你一定会感慨到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。我们经常就是盼着夏天啊，夏天盼着冬天，四季更替，我们会老去一点点。那么在无数的出差、旅行、会议、工作当中呢，度过了一年四季啊，时间呢就是在这样的忙碌当中悄然的逝去了。所以呢，生活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，我们真的都不能够轻易的去浪费啊。所以呢，下面这样一首歌曲也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时间的紧迫性。你听，已经来了，对不对？好吧 ，Coco 李玟。滴答滴送大家。

遥远的以后。 OK， 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杨丞琳在他的第九张专辑《双城记》当中的一首歌，叫做是《下个转弯是你吗》。那这样的一首歌曲的同时，也是由杨丞琳和郑恺所主演的电视剧《一见不钟情》的片尾曲。那这样一首歌呢，也是吴青峰写给杨丞琳关于等待与领悟的抒情摇滚代表作了。因为呢，未知让追寻的旅程充满着各种可能，也许你会发现你寻找的不是另一个人，而是在茫茫的人海当中早已迷失方向的自己。你明白了吗？好了，战马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啊。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谢春花带给我们的一首歌，叫做是歧途啊。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也是谢春花为电影神秘巨星创作的宣传曲。那他将神秘又古老的乐器嘟嘟克笛呢加入到了编曲当中啊，使整首歌的气质与电影呢是更加的契合了。那不同于谢春花以往的演唱风格，那歌曲呢用一丝淡淡的韵味把成长与坚持娓娓道来。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，来自谢春花带给我们的歧途。图我们来掌声请。 本以为计划会完美无缺，未曾料句号难逃一劫。手倚着天，很慢肆虐，人在世，可知勇气发觉，不痛不痒不深不想苟活到几时，更高更远更痛更深，追寻到极致，脚下路 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OK，Welcome back， 欢迎回到我们的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慧啊。进入冬天以来呢，很多朋友都会说，冬天早起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。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呢，真的需要很大很大的勇气哈、啊。那披上冰冷的衣服那一刻呢，那种酸爽，相信很多朋友呢都能够感受到。那如果呢你生活在南方，尤其是下着雨的早晨啊，那种寒冷呢是在北方的朋友们永远都体会不到的。所以呢啊，之前呢在网络上还流传了这样的解释说，北方冷皮，南方冻骨啊。打个比喻呢，就是北方的冷是物理攻击，衣服穿厚了就可以了，而南方的冷却是魔法攻击，穿再多都没有用，是吧？好了，其实呢冬天呢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，冷呢是共同的主题了，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保暖，快过年了千万不要感冒哦，好好的照顾自己啊，因为呢只有照顾好自己才会有更多的力量去爱护他人呢。所以呢听听看吧，这首歌曲来自吴克群的早安。 Thank you. 没错，快乐的收获呢要从早上就开始了。那黑夜的到来呢，是为了让你疲惫的身体与烦心呢一觉而忘，所以呢也千万不要辜负了安静的夜晚为你清洗一天的不顺心啊。所以呢，当你睁开眼睛面对清新美好的早晨的时候呢，你只要用微笑去迎接晨光，让自己与清晨的一切美好事物一起舞步人生。所以这样一首歌曲呢，也是希望大家从早晨睁开眼睛的那一刻开始呢，就会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好心情了。好了，那大家一起努力吧，马上就要春节了，大家呢一定要加油哦。好了，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俊慧，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，明天的节目我们再会咯，拜拜。Sometimes I just can't shut the hell up. It's like I need to tell someone, anyone to listen, and that's where I see my pain. Yeah, I forget about the consequences. Yeah, for a minute there I lose my senses. And in the heat of the moment, my mouth starts flowing, the words start flowing. But I never meant to hurt ya. I know it's time that I learn to treat the people I love like I wanna be loved.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